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radio.hk 今日我话官到无求，胆自大， 有几大胆啊？够唔够胆陪市民一齐饮完水啊？ 可能佢真系够胆饮噶，听有个议员讲咧，饮完水会延年益寿、哦， 受佢个头啊！你幼稚你啊！俾啲有毒嘅水，我仲要收我水费。喂，嗱嗱，临上网用 PayPal 再交多几份 My Radio 月费啊！有钱真系支持一啲冇毒嘅声音好过。官到无求胆自大，我话月到尾升钱照交啊！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早晨，大香港早晨第三節。咁呢一節咧就繼續去討論嗰個關於港大校委會會議內容咧有錄音流出呢一個咁樣嘅問題啦，咁樣。咁錄音流出其實個內容就唔係好震撼嘅、都係嗰啲嘢，因為 Billy 一早就講俾我哋聽講咩啦。 證實咗佢冇講大話啫。 咁大家都知㗎啦，咁樣呢、這個有咩大話好講啫？呢啲咁嘅嘢係咪先？同埋係 同埋之前范太叫嘅，攞证据出嚟咧，咁样嘅感觉啊，真系有。 咁唔系我咁讲，咁 唔系 Billy， 我唔系话系 Billy 攞出嚟，总之就是、有攞出嚟咁样。 唔系呢个完全唔似系 Billy 攞出嚟噶啦。嗱、即系如果去研究系边一个系去做呢个咁嘅录音，其实系都离奇嘅、即系事实上点解会有呢个录音都系离奇嘅。偷录啦，同埋系偷录嘅。点解系偷录呢？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嗰个声带，因为嗰个声带有衣衫摩擦嘅声， 系啊，嚼声嚟。 咁即系证明嗰、那个 袋， 照计唔似袋喺袋，唔似袋喺袋。其实如果以即系大家知道我做收音师嘅，咁、如果我听嘅话咧，系似 keep 麦嘅。我听系似、我听系似系某个人身上面嘅 keep 麦嚟， 夹咗夹。 因为嗰个位够，因为嗰个位都算高。收嗰个声嘅位置算高，即系似系呢啲位收， 即系好可能就系西装入边嘅恤衫夹咗喺度。 系啊，似系呢啲位收，嗰啲嘘嘘声都似，嗰啲嘘嘘声，因为摆袋又未必系咁嘅声。 哦，系摆袋唔系咁，真系。 系啊，摆袋同埋系收到嗰个声又唔系咁嘅声。咁所以系你话系唔系？我觉得唔系 Billy 录啦。因为总有冇听 Billy 讲嘅出嚟？ 系都讲咗出嚟。 因为今朝你未翻嚟，我因为我哋又讨论呢件事。阿康有讲过，就如果是他录的话，就不用他自己走出来爆啦，咁样咁就仲要承受多个骂名咁样嘅。 系咯，佢咁因为一开始留个录音出嚟咪得咯。你使乜捻出嚟开记者会又喺度讲有成嘅，佢哋咁样冇必要噶，系咪先？咁同埋系而家录音净系出咗李国章嗰一部分啊嘛。 系 咁你 系啦，牙膏啊， 你总会有噶嘛，系仲会有噶嘛，嗰啲咁样。咁系我唔知商台，因为系商台收到噶嘛，商台收到跟住商台节目播噶嘛。咁照计。不知道商台是什么渠道收到啦，大多数都是匿名啦，多数都是匿名 在垃圾邮件那里 肯定插出来。 我知道我们可能都有收到， 哎呀 是跌了真的 不奇的，有什么不奇的，有时鬼鬼祟祟那些这样，你不奇的那些这样。跟住好了，我觉得不关 Billy 事，因为刚才讲了没必要，他都如果是的话他没必要去开记者会去 公开这样 冒上呢個咁樣嘅泄密嘅罵名啦，咁樣跟住咁啊，其離奇就係在於就係好啦，其他校委係邊個啦？係邊一個啦？嗰啲咁樣係咪先？咁同埋就係因為佢又剪過喎，即係佢而家嗱，我唔知係商台剪過定係佢交出嚟係剪過喎。咁係如果佢。 照計商台就冇動機去知大哥啦，咁所以就係有可能咁樣去推斷，就係交嗰個人淨係交咗李國章嗰啲，我再肯定問一次先，而家淨係流出嘅淨係李國章嗰啲，係 啦，得李國章嘅啫， 冇其他噶嘛，係咪？即係冇其他噶嘛，咁所以咧以此推斷咧，亦都應該可以理解咧，就唔係馬飛心啊。 嗯， 因为 佢唔识中文， 唔系大哥录音系英文嘅， 系喎系喎， 所以呢个推断就唔成立嘅。 但系几书位噶嘛， 系咪啊？ 党委书记 听唔明噶嘛？ 系啊，有啲听唔明嘅，照计有啲系听唔明嘅咁样。咁啊，同埋大公报啊嘛，文大公报， 大文汇报。 咁啊，嗱，即系唔知啊，其实马飞心都系有可能嘅咁样， 系 唔记得咗个 收得咁好， 我唔记得咗个，我系啊咁样。咁我暂时我哋而家推断。都是邊個咁樣，咁嗰件事都係有鬼㗎嗰啲咁樣，咁有鬼當然係好事啦。咁同埋就係呢，好多今日嘅討論都繼續討論緊啦，昨晚到而家今日都會討論。咁討論嘅焦點就係討論嗰個焦點就係嗰個報警嗰個問題啦。究竟報乜撚嘅警呢嗰啲咁樣。 咩法呢， 究竟喺刑事上面有啲咩問題呢，咁樣有譬如有一啲法律嘅意見都係覺得就係話係其實係冇嘢㗎喎。 達明咁講 其實係冇嘢喎，達明又咁講啦，湯家華都係咁講啦，湯家華都係咁講，你除非你有啲乜嘢版權嘅問題啊，你即係你盜錄啊嗰啲咁樣嘅，即係你盜錄電影啊嗰啲咁樣嘅。 咁達華走出嚟啦。 咁如果唔係嘅話，其實就唔撚知乜撚嘢刑事責任噶喎，唔撚知乜你刑事責任噶。當然陶謹申就唔認同啦，陶謹申就認為當中有可能係涉及刑事嘅。佢點樣去推斷有可能涉及刑事呢，就係話如果係俾人 hack 咗電腦嘅，咁樣 好似第一節所講嗰啲嘢咁，好似 咁電腦收咗。遥控器 俾人 hack 咗录音系嘛， 系啊，俾人 hack 咗张部手机系嘛， 俾人 hack 咗，咁唔系，咁但系问题就系佢 official 冇录音噶嘛， 系。 佢冇一個 official 嘅錄音，然之後學校嗰個電腦系統俾人 hack 咗，佢唔係一樣咁樣嘅嘢啊嘛。而家係有人錄音呢一件事。咁阿邊個話咩絕對震驚話？ 梁志雄 就已經話絕對震驚啦嗰啲咁樣。咁咪震驚嘅地方係在於點解會有人錄咗？點解會有人錄咗放出嚟啫？咁樣咁，但係咁啊真係冇刑事，冇可能有刑事成分嘅喎。因為如果咁樣有刑事成分嘅話，咁 Billy 都有啦，係咪？ 係啊 係啊，佢都講咗出嚟啦。 佢都揾唔到條罪啊嘛。 你唔知啊？ 有啲講法就係話，如果咧係發現有人係刻意咧喺嗰一個嘅會議室入面係將啲偷錄音嘅設施嘅話咧，咁可能咧會干犯到所謂嘅有不誠實使用電腦罪啊。 唔使查，我話俾你聽，我淨係聽我已經知佢裝喺身度嘅。听已经听到 了，但是要捉到那个人才得嘛。 咁捉唔到就算有呢条条例都冇意思啦。 即係如果有人潜咗入去咁样，你话喺度装啲嘢嗰啲咁样，咁你 攞住支咪。 係啦。 大家都睇佢唔到，大家睇佢唔到，咁又脱咗罪啦。因为我唔係偷偷地。 喂，大喇喇成 高咗睇 入嚟都睇唔到啦。 起高咗睇唔到。 我行入嚟录，我身上咪有记者证，原来就係商台记者。根本就冇所谓泄密嘅过程。 咁就唔係 记者入嚟， 咁就唔係偷啦。 咪所以大家嗰个讨论焦点就落咗去呢个咁样嘅嗰个究竟有冇刑事责任啦，嗰个即係其实好明显就係冇嘅。其实好明显就係冇嘅咁样。咁但係都间粗搵啲嘢嚟到报警啦咁 样。咁另外民事责任都有啲嘅，就讲就係话如果呢就係话這一段錄音咧，係會影響到所謂嘅港大嘅聲譽或者金錢上面咧聲譽上面嘅損失嘅話咧，咁港大咧係可以咧追討損失嘅。咁而追討損失咧，佢係可以咧向即係所謂泄密者啦，又或者向商台咧就係做一個嘅追討嘅。 唔係啊，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要知邊個先得㗎。係 而家都 形式，咪形式你咪告佢咯。 咪而家咪揾啲人喂嚟告咯，可以話佢而家講緊話可能揾商台嚟告咯。 冇可能， 因為商台係公開呢段聲帶嘅人啊嘛。 黐線嘅報導啫嘛，大佬報導呢件事。事啫嘛，點會唔報道啫？咁樣喂，如果咁樣係有犯法嘅話，咁明報查封啦，係咪先？咁你所有偵查報道全部都查封啦，咁你去影人， 影阿唐英年喎， 你影人你屋企添啦， 海天堂 幾大損失啊，冇份工喎， 黐線嘅係咪先？咁樣即係呢一個係其實係睇唔到咩刑事責任喺度咁，但係警察有受理啊嘛，仲要出動重案組啊嘛，我屌你老味，即係證明重案組根本就係政治部。 根本就冇嘢做。喂，你即係你係嚴重嘅罪行先至去派佢出動噶嘛？喂，呢單嘢屌你老尾！嗱，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咁嘅經驗，即係譬如呢啲咁樣嘅求警處理案啊，即係佢而家列作 求警調查。 佢而家列作求警處理案啊嘛，咁喂，我相信好多人都試過，我相信好多人都試過去差館報警，例如係唔見咗嘢啊，俾人恐嚇啊，或者俾人咩總之就係 見咗嘢比較多啲嘢。 我見到只狗俾車撞死，我都報警。 滋擾啊，各樣嘢嗰啲咁嘅嘢，你都試過報警㗎？咁佢都會列作一係雜項，一係就求警處理案嗰啲咁樣。佢你幾時有見過派出重案組啊？ 唔系警察佢有俾个解释嘅，佢话因为咧呢一个案件系比较复杂，咁所以咧通常咧遇到比较复杂嘅案件嘅时候咧，都会派重案组去调查，就等一啲咧有足够经验嘅侦探人员去处理。 我就唔觉得复杂过嗰啲我哋第一次讲嗰啲咩俾共产党监控啊，俾人喺我脑入边做咗装置啊， 可能要出重案组喎， 有冇出过啊？ 可能佢複雜， 一定有人去報個警，係咪先？ 係， 一定有人去報個警。 海關啦、 啊，肯定有人去。點止海關啊？你嗰啲話咩？俾人哋捉去，俾共產黨捉去做人體實驗嗰啲咧，係咪先？嗰啲人，嗰啲人一定有報警。呢啲唔複雜。人體實驗喎、 啊，跟住可能警方就話唔係咁，嗰啲傻噶嘛。咁而家你嗰張報警， 你我思疑你嗰張傻， 係咯， 我就思疑廣大啲人傻啦，係咪？咁撚樣都報警喎、啊，屌你咪唔撚識嘢嗰啲咁樣。咁主要就係呢個咁樣嘅討論就喺呢度啦，但係我嘅焦點就唔喺呢度。我琴晚做節目，我嘅焦點都唔喺呢度。我琴晚做節目我就講嘅嗰段聲帶咧，一啲都唔大鑊。嗰啲嘢咧講出嚟一啲都唔大鑊。最大鑊嘅地方就係李國章話冇人睇大公報，冇人睇文匯報，點撚可以咁撚樣講啦？佢話佢唔睇都算啦，佢話佢相信冇人睇啊嘛， 即係同李真明一樣喎。 係啊， 冇據真喎， 冇據真喎。屌你話佢話佢唔睇啊，佢唔相信有人睇啊。咁你係咪大撚鑊先咁樣？ 報假事啊，講。 唔係，不過你咁 零收市啊， 因為 exact 個 wording 咧，咁因為你昨晚節目講完啊嘛，咁咁啊喺邊度揾翻嗰個 wording 咧？唔緊要，今日文匯報直接 call 翻呢段出嚟， 係 啦，佢話有人說左派報紙例如文匯大公咧寫咗數百篇文章去攻擊陳文敏，但係坦白講咧。即係李國章自己講，我就唔睇《文匯報》大公報嘅，我亦都認為大部分香港人都唔睇《文匯大公》嘅，所以 大部分香港人， 大部分啊，所以《文匯大公》寫得越多咧，就越多人反對《文匯大公》呢個說法咁樣。 屌你老尾，即係佢唔單止話冇人睇， 公然反黨， 佢唔單止話冇人睇添啊，佢係直頭係講到就係話大公文匯寫出嚟嘅嘢都係廢嘅， 你寫出嚟嘅嘢咧，大家就唔信嘅。 係啦，即係你説向東走，大家就覺得要向西走咁樣。地步啦，咁樣嘅，即係大公報話你係反港嘅嗰啲咁樣，其實你就愛港嘅。 而家話你民主之父咁， 係啦，係啦，包你撲你嘅，咁撚樣講大公文匯報，你話唔撚大鑊？琴晚已經話你大撚鑊噶啦，李國章，你大撚鑊啦，而家，所以而家大公文匯報咧唔攻擊陳文敏啦。 攻擊 李國章啊！今日出咗篇文啊！ 今日就犀利，文匯報自己出篇文回應李國章， 係啊！ 標題寫要香港文匯報發言人冒號滿足知情權，克盡媒體責任。 佢係特登揾佢登一篇文喎，佢唔係特稿文章喎，佢特稿登一篇文，而嗰篇文係邊個講邊個寫嘅咧？係香港文匯報嘅發言人喎， 係啊。好即系好大件事，而家去到外交部咁 样。唔系你明明你个张，所以你又唔捻睇大公文汇，你又唔捻知，你又唔捻知党嘅系统系咪捻住？唔系大公文汇嘅总编啊，唔系大公文汇嘅编辑啊， 即系啦，佢唔系喺里面做文字工作嘅， 佢系大公文汇嘅发言人啊，即系话佢提醒你大公文汇代表咩，你知唔知啊？佢系个发言人嚟同你讲啊， 所以如果今日李国章自己喺 Wise News search 自己个名揾到呢篇嘅时候，当你读嘅时候，你用翻北京嘅普通话读，应该就贴切翻啦。 唉，你大冷漠啦，你大冷漠啦，睇下系咩嘅。 嗱，咁咧呢篇文讲咩？呢个发言人讲咩咧？咁佢就讲到网上啊，就传咧就呢个李国章教授录音里边咧，就发言者咧，即系而家就系应该李国章啦。表达了一些对香港文汇报的一些观感、看法乃至评价。香港文汇报发言人表示，你知道哪个啦？那个啦，录音中就涉及了一些文汇的一些评述，主观色彩浓烈， 太浓烈了你， 对事实有颇多偏差， 因为作假你话 大部分 大话精， 冇据真， 冇据真嘅， 系啦。咁咧，文汇报就难以认同，如果确 屬係李國章教授所言嘅話咧，文匯報就深感遺憾。 遺憾你啊， 虎頭集啦今次。咁咧，並希望李教授咧對文匯有更多真切嘅了解之後咧，可以作出公允嘅評論。即係逼嗱，你而家深切反省啦。咁佢就引述翻李國章頭先嗰段，我讀咗啦。咁咧佢再講啦，香港文匯報嘅發言人就表示咧，文匯喺香港大學副校長輪選一事上邊，的確咧作出大量嘅新聞報導同埋評論。呢一啲嘅報導啊，包括咗多篇嘅獨家新聞，係記者以高度嘅專業精神，不懈挖掘真相採寫而成，證據確鑿，事實清晰。哇，講完我驚。咁咧，為社會公眾全面了解事件提供可靠嘅資訊，有效滿足咗讀者嘅知情權，維護咗公眾嘅利益，因而咧喺香港全社會，引起廣泛關注同討論嚇。同時作為媒體平台咧，文匯亦都刊載咗各界社會人士對事件嘅各種睇法同埋評論，克盡媒體嘅社會責任，即係講翻自己做咩啦。發言人又話啦：問你驚未？就疑似啊，李教授對文匯嘅睇法，包括佢所述嘅讀者對文匯嘅態度，係你嘅個人觀感啫。相信啊，文匯報嘅讀者同埋社會係自有公論嘅。 我撐你啊， 係啊，啱啊。嗱，最後嗰段緊要啦。最後那段就是呢發言人又誠懇咁樣，呢段先誠懇咗，咁你知之前嗰啲態度係咩啦吓。發言人又誠懇咁表示呢，由於疑似李教授喺沒有閱讀文匯嘅情況之下呢就作出評論，因為李國章自己話唔睇㗎嘛。咁呢而家就呼籲李國章呢就訂文匯報一年。如果你訂一年呢我就免費送你一年，以增進你對文匯嘅客觀了解，作出更公道嘅評價。你試下唔訂？ 你要订一年佢先送你一年，买一送一年。 佢咁讲嘅，佢话 系咯，咁捻。 买佢而家系呼吁你订完一年，文匯咧亦都可以免费向佢就住一年。 哦，系啊，啊，所以选择 嘅，你有拣嘅， 一系你自己订， 即系我送俾你， 订我怼俾你。 哦，咁样嘅，我即系唔系买一送一， 即系 唔系订一年送一年，即系文匯報都肯送俾你嘅。 我听日出篇文话我， 系， 喂，你每 出篇文话你好啊，喂，屌鸠你嗱，所以咧，我琴晚节目已经讲啦，其实嗱，譬如你认真睇听下段录音，嗰段录音同Billy 冯讲嘅嘢系冇大冲突嘅，同埋咧嗱，流出呢段录音咧系奇怪嘅，即系流出呢段录音系奇怪。嗱，你听翻 Billy 冯嗰日开记者会讲出嚟，各样去指控陈文敏不足以升任去做呢个咁样嘅副校长，各种嘅理由入边，最捻夸张、最捻离谱嘅，梗系没有慰问卢颂茂啦。 系， 因为你嗱，你如果系针对住呢个咁样嘅特区政府共匪干预校政呢一 part 嚟讲，咁你梗系喺校委会入边揾啲越荒谬越好嘅理由出嚟，以显示佢哋咁个理由一定唔捻成立，咁就一定系政治理由啦，系咪？屌鸠你！咁所以你梗系越荒谬越好噶嘛。咁最荒谬要流出一段录音嘅，咁梗系流出。 卢颂茂 慰问嗰段啦，嗱咁啊流出系李国章呢一段，虽然李国章讲嗰个咁样嘅大学博士学位嗰样嘢系言即系言不成理，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佢唔够夸张啊嘛， 唔够搞笑， 唔够夸张，唔足以引起公众哗然啊嘛，呢一 part 系咪先？好啦，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嗰段录音流出咧，就本身就已经古怪噶啦，点解要针对李国章咧？点解要针对李国章咧？咁喺我嘅一个粗浅嘅分析底下，即系唔系分析啊，直觉就系我唯一听到奇怪嘅就系文汇报嗰 part 啫嘛，就系佢唔睇文汇报，所以我思疑咧流出呢段录音针对嘅焦点根本就系针对李国章，话佢唔睇文汇报。嗱，破案啦，仲知道边度查？你知道边度查？系咪先？文汇报又咁快反应，即刻出篇文屌鸠佢，因为文汇报其实想屌鸠佢。即係假設咁講，文匯報想屌鳩佢，無端端冇理由屌佢 啦。呢啲咪講英語業， 係咪先？呢段聲淨係得我哋聽到，咁點樣啫？唔係啦，先流出去， 係展開三段。 咁留俾邊個好啊？咁留俾對上台啦， 上台啦。 唔係佢諗住可能文匯收到，不如留俾大公出啦。跟住文匯報心 諗， 日朗講嘅， 唔係最初 send 俾《月時報》嘅，幫我 delete 咗。 立出郵件， 佢最初 send 俾我嘅，我 delete 鳩咗。屌你老味，有條。 連結嗰啲咁啦， 驚有毒啊！ 唔係啊，直頭偵測到有毒啊，係根本係有毒啊！ 百度網盤嗰啲， 盤咁你唔刪啊？你即刻刪啊！冇啦，冇撚辦法。咁跟住，所以點解隔咗一排先出啦？就因為我 delete 咗。咁跟住先商台，屌你等咗好撚耐，呢份稿擺咗喺度好撚耐噶啦！屌你老味，哎，商台終於播啦！嗰啲咁啊，喂，破咗案啦，去查啊，重案組，屌你老味，上大公民會啊！屌你咩咩，唯一特別嘅就係嗰一句啫嘛，其他嗰啲阿 Billy 又冇收錄呢一句喎， 係啊， 即係 Billy 嗰個政治敏感度唔高啊！屌你老味，如果搞鬥爭啦，俾當日市民應該講呢一句嘅話， 淨係講一句就夠啦，一句就夠啦，唔使講其他喎。 你嗰張話啦，文匯報冇人睇啊！屌你老味，咁撚樣啊嘛！ 你嗰張應該潛逃啊，講埋。 你而家大撚冇啦，你而家大撚冇啦，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呢個大家都 miss 咗嘅重點嚟嘅，係得我同埋文匯報留意咯。所以你话即系基金，即系社会自有公论啊！佢讲紧社会就系我哋嘅节目啦。 我哋而家就做个公论 啊！我哋就 为文汇报平反。 嗱，文汇报除咗我哋，冇人会帮你做公论噶啦。 系啊， 咁我唔好意思啊 ，delete 咗你 email。咁系，我觉得你个 delete 咗你。仲按到查你 啊！我觉得，我觉得嗱，我公道啲咁讲啦，我公道啲。你嗰张就唔啱嘅，系啦，但系你都唔系咁好， 你啲又唔着嘅，你 呢啲为之功能啊 好明报啊你， 我谂公道啊，你唔啱，你都有唔着咁样，嗱，大家揸爬算紧数啦，系啊， 冇嘢嘅， 系啦，如果唔系咧。如果你條戲都係唔順嘅話咧，咁你又一係好似對付陳文敏咁樣，又寫 低佢啊嘛。 原來寫幾百篇喎，屌鳩陳文敏。 佢咁講啦。 係啊，話寫咗幾百篇都。 不過有都唔奇喎。 你點知啊？ 你計埋啲評 論，所以我哋之後都節目片噶嘛。 嚇！ 即係其實佢後邊嗰啲論壇版咧，即好似蘋果後邊，即係 AA 搭後邊論壇版咧，佢又可以兩邊開對開，全部都係屌陳文敏 嘅。哦，咁啊係，咁啊佢可以咁可以。如果佢嗰日屌開咧，佢一出系出五六篇嘅， 系啊， 都一日五六篇嘅， 系咪同一個人寫？大家都明啦，咁樣咯， 咪就發言人，發言人幾撚忙， 好忙， 屌你老味！ 我而家關心李國章，佢係自己俾錢訂定係等人免費送俾佢？ 你大撚我啦，你大撚我啦！ 喂，如果你真係仲要等人免費送你啫，你真 係 叫下邊個送俾佢啦，叫下羅范超芬送俾佢，又攬住喊啦！ 每日送一嚿俾你啊，文匯報，我驚送佢大學咧， 攬住嚿，攬住喊嗰個咪羅范超芬。 系啊， 又叫阿罗范招芬捧住阿报纸，又揽住喊啦，揽 住嚿报纸。 唉，你真系， 掟埋《月时报》啦， 你真系令人心碎啊！你真系，李国章。好，休息一阵，翻嚟再继续。